咁 Hot Toys 邊位嚟呢你估下佢老闆夏活另外雕刻師 Joseph 阿 Jo 啦另外身份神秘嘅監製幕後冇人知而家今日知阿興 OK 歡迎各位 OK 好大家好、 反而我想有個問題問咗先其實換嗱 OK 漫畫監製我哋知啦或者拍戲嘅監製會知啦點樣玩具係做一個監製嘅角色嘅問法 等佢答咗之後，我先話俾你聽，究竟 Hot Toys 嘅歷史係咩先啦？ 其實玩具嘅監製，首先喺我後面仲有一個大監製嘅就係阿老闆 Howard 先啦。 呢個必然啦。 嗰個監製嗰個意思其實都係睇翻最主要睇翻個時間啦，同埋嗰個質素呢兩樣嘢先啦。咁跟住再配合翻阿 Howard 嘅指示話對要對應嗰個市場點樣去做嘅咁。呢一啲所有嘅嘅安排囉咁當然有牽涉到好多其他生產上面好多千絲萬縷嘅工序咁嗰個都要係全部都要去控制得好好先至得囉 我有個問題想問大家即係玩具喺人眼中都有啲童鞋嘅嘢嚟嘅即係喺三位即係幾位眼中嘅玩具其實即係何物呢即係喺大家眼中係何物呢Howard 好其實玩具在我的生命當中是佔我即係都幾大部分嘅，因為依家我職業啊，或者我即係養妻活兒係一個支柱嚟嘅。咁但係其實點解翻翻轉頭就係我點解中意玩具呢我成日都問自己。咁我發覺原來我細個即係喺個成長當中咁就我會成日會叫阿媽或者叫屋企去買一啲玩具，咁當中其實就得到即係一個即係買到買唔到，但係都一個過程咧，都係好開心。咁其實依一樣嘢咧，其實就即係一路keep 住我到去讀書啊、中學啊、做嘢啊，我都 keep 住買玩具。其實我分析翻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原因，就俾咗一個感覺就係、是、買一樣嘢咧，即係嗰個玩具。我係可以即係除咗玩之外咧，係有一個令到我開心嘅一個心情。咁所以依一樣嘢我好奇怪喎，即係除咗玩具之外，其他當然我會可能會買衫啊，或者買其他啲嘢。咁但係玩具俾到我嗰個感覺係零舍唔同啲。我會就算我唔買咧去睇咧去啲 toy show 嗰度睇咧，我都覺得喂好開心。 即係心痕 會係㗎，係啊。 咁但係咧，係咪因呢個原因咧？導致你呢其實你 Hot Toys 算不算你第一次創業啊？ Hot Toys 是 咁你之前呢是做啲咩嘅？ 其實我之前讀室內設計嘅，咁都係一啲讀書又唔係好叻嘅，咁成日都係啲畫畫啊，又睇漫畫啊，買玩具啊，呢個就係我嘅即係童年。咁跟住就即係覺得啊，我唔中意坐 office 嘅，咁跟住就讀設計，咁跟住讀完設計，咁我覺得啊，電影中意即係又中意諗嘢嘅，或者都中意即係天馬行空。咁跟住就入咗去電視台度做編劇，咁但係就發覺。其實兩回事嚟嘅，即係你覺得做一個嚇、啊，即係哇可以即係度到啲好嘅橋嘅一啲好嘅劇集，其實未必得嘅一個制度嘅問題，咁所以覺得好悶，咁就發覺嗰陣時候玩具我自己就儲咗好多啦，咁亦都即係可能去到一個即係僆仔咁嘅一個關口就廿零歲，咁即係要問自己咁想就覺得要證明一下自己，咁所以就不如創業啦，即係好多年青人都會咁諗。咁不過就我就自己即係嗰陣時候都已經即係有啲叫做即係同日本做 trading， 即係同啲玩具店去喂我買啲嘢俾佢哋咁，因為香港嗰陣時候會快啲嘅，其實俗稱就水貨。咁就即係買咗之後咁，跟住發覺咦我可以仲好過我份正職喎，咁跟住就慢慢就話，不如我自己搞間玩具鋪，就算賣得唔好，我都可以即係做 trading 去賣俾日本嘅鋪頭。咁慢慢開始就即係做咗呢行， 即係變咗可以喺做呢個生意之餘，就係找到自己嘅樂趣，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因為其實嗰個好緊要，因為如果就咁自己去買玩具咧，你就真係破產，亦都買唔曬。 其實呢條路同阿馬 Sir 之前話俾我聽嗰個入行係咪做嗰個工作係不謀而合喎？ 都差唔多嘅。 係啦，所以咧成功咧嗱，基本因素有一致嘅。我想問啦，咁其實咧到你成立咗 Hot Toys 嘅時候咧，轉轉接接今年，如果我冇睇錯，應該13年啦。 係 係啦，咁中間咧其實由做一啲地道嘅開咗玩具鋪啦，做一啲地道嘅玩具到買版權，中間你面對嘅波折，譬如。你遇到啲咩嘢產品？譬如你買咩產品？你覺得係你第一次開鋪頭裏面叫做賺到錢？ 嗯，其實我開頭係我一路做 figure 都係，其實都係做 figure， 即係我真係自己中意 action figure， 好即係其實好 focus 一樣嘢嘅，咁就中意啲扭嘅嘢。咁啊，開頭我哋就諗住做一啲即係簡單嘅 action figure 衫啊、accessory 啊，咁就去。就咁即係諗住換票啊，即係應該可以賣到錢。咁跟住又真係得喎。咁跟住慢慢就去到啊衫，好簡單嘅衫，好簡單嘅件。咁跟住就做到連埋隻 figure， 即係個盒真係好似，即係嗰個感覺係好得意嘅，就係開頭係好山寨。咁跟住咧，慢慢就有個盒咯喎，有個吸索咯喎，同即係外國可能或者同香港有啲大公司開始都似樣嘅咯喎，跟住慢慢就做到，都唔差過去喎。跟住依家即係大部分我哋都有信心係靚過嘅。咁有嗰、那個慢慢有個咁嘅成長咯。 但係你幾時開始話開始攞版權去做？ 其實攞版權係大概係2004年到咯嚇。咁就嗰陣時候啱啱即係我其實我哋即係搞依啲咁嘅其實小生意啦。其實一個 project 就成功咗，跟住就行另外一個 project， 再行另外一個 project。咁開頭嗰啲日子就即係步步為營嘅，亦都一定要係好小心。咁喺嗰段時間就即係練到一啲眼光，或者叫做一個即係點賣，或者點樣可以叫做即係風險減到最低。咁其實嗰度係嗰啲日子係。幫到我好多，去到依家我都仲可以即係有所。 佢知道好似做玩具咧，永遠都係咧個投資額比較大。即係譬如我一直做漫畫，可能揾幾個人坐低，大家賣埋去，可能你幾萬蚊你都可以搞得掂嘅。但係做一個玩具咧，哇！嗰、那個開模啊等等嗰啲咧，通常係比較貴。如果你睇錯咗咧。個成本就好高 嘅，係啊，會可能。 咁你點樣去把握呢樣嘢？ 其實就要搞到佢最精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同我哋公司即係嗰個或者嗰個方向係好貫徹嘅，就係、是、喂，我其實冇下次㗎啦，我開頭做。咁跟住我要點搞得正咧，或者係？你覺得係物超所值，或者叫做你覺得喂個市場係冇嘅，咁你做咗依一樣嘢咧，咁其實你就即係通常都會得。咁當然咧，即係嗰陣時候或者叫做做一啲即係軍事嘅 figure， 即係題材好多，因為冇乜人做。咁當然依家已經乜嘢都做過曬啦。咁但係嗰陣時候，你只要肯諗，你肯試，咁其實就可以都叫做。殺出一條血路嘅，咁就同埋你要 keep 住嗰個質素咯。喺嗰陣時候，我哋譬如做我最深刻係做飛機師啊，即係其實係做咗好多研究，買咗本書咁，跟住究竟點可以做到啲 layer？ 我其實嗰個飛機師係著咗7件衫，點樣可以做到即係、就是、7件衫都唔會覺得好像啊，或者好臃腫咁樣。咁其實嗰度又係花咗好多時間，咁但係出到嚟嗰個效果就係、是、喂。未有人見過，咁嗰個效果或者叫最後得出嚟個結果係即係都係即係好鼓舞。咁嗰度其實係一個俾我哋覺得係一個方向。只要你做得好，或者用一啲未有人做過嘅，而你又可以控制到個成本，或者叫做又可以做到人哋個感覺係物超所值嘅咧，咁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方向。係 啦， 係。 唔係好似玩玩具嘅都係啦，即係好似阿開華齋，其實還原翻嗰件事實咧，嗰件實物出嚟咧係好緊要嘅，即係好似話7件衫裏邊點可以著得個人唔好浮腫啊，即係似感覺上咧。 唔係，我想問佢咧、啊，你會唔會係真係除曬嗰7件衫之後咧還原翻佢啊？ 會喎，我哋 會喎， 我會咁做咯。 我會第一件同佢摸光珠，跟住就同佢著翻嘅喎。如果我就 靚女係咁做啫。 但問翻哈維一樣嘢嘅係點解會即係間公司係會叫 Hot Toys 啊？其實都幾。我有講過嘅，不過可能唔係太多人再問翻依樣嘢，因為其實我係 睇過啲即係八卦風水書咧，咁跟住啊 ，hot toys 或者叫做啊，原來火咧係利我，紅色係利我嘅。咁跟住咧，咁依家我講過啦， 即係有原因嘅。 係啦，但係嗰陣時候係自己即係八卦去睇下究竟啊，我 係自己睇定有人 自己睇 嘅， 自己睇嘅，自己睇嘅，即係可能係啊我好似記得好似啊，係啊，阿媽有時俾啲新年咧，俾啲嗰啲叫做即係流年啊嗰啲風水啊，我係旺咩嘅咧？啊，原來火啊或者紅色啊嗰啲係利我，咁跟住我就覺得啊，不如要簡單地。 所以個中文名你都係你改嘅喎，變咗。 係啊，都係會唔會抗議？其實就鋪頭名嚟嘅，就我即係如果 hot toy 咧，我哋就仲未有一個中文名，咁啊，所以都係有關即係以 好啊難啊 好 hot 咁樣嘅，咁覺得都 OK 咧，就一路用到依家。 好啦，其實我玩玩具咧，即係咁睇，即係好少人咧就話我哋香港好少人話會去做一件玩具出嚟嘅，即係我哋玩咧好多可能美國 figure 又有，即係可能歐美又有啊，日本 figure 都有嘅，其實。Howard， 你嗰個 hot toy 成日嗱，如果要同其他韓國家或者其他唔同地區嘅玩具比較，你係俾邊樣嘢佢哋有邊樣嘢嘅價位俾佢哋優勢嘅？你覺得自己即係做邊樣嘢捉到我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市場？我哋 其實有幾樣嘢嘅。咁我首先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即係背靠大陸廠啦。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嘅溝通，我哋係易好多，因為始終都係大家都係中國人。咁譬如去到外國有一啲譬如日本公司啊或者美國公司啊，佢哋要過嚟廠去同佢哋溝通，想要改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嘢，可能要花我哋眼見佢哋會花好多時間或者要好多費好多唇舌，或者有時都未必會肯幫你去改。咁所以我哋嗰度同聲同氣嗰一樣嘢，或者叫做我哋其實 office 就喺香港，咁我哋要上大陸係好快嘅一件事。咁我哋要改一啲嘢，咁係係好易嘅。 即係呢個優勢就因為背靠大陸啦。 係啦，都係一個優勢嚟，亦都我哋因為叫做香港人啦。咁我哋通常即係嗰啲叫執生啊，或者我哋冇譬如日本或者外國佢哋要咁多可能即係 paperwork 或者有好多 system， 我哋要去可能要去律根啊。咁或者叫做更加緊要嘅就係因為。呢、这個 project 或者依間公司係我嘅，呢啲 project 都係我嘅，咁我可以即係可以好大膽地去決定一啲嘢，哦，可能我賺少啲，或者叫做加碼做一啲嚟靚啲嘅，咁去嗰度喺嗰度試，其實嗰、那個其實爭好遠好遠，咁可能即係日本派咗個人過嚟，佢可能淨係要跟翻住成個 plan 去做，唔可以加任何嘢啊，咁可能所有嘢都變得。好死板，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分別嚟。 但你頭先提到即係 OK， 因為內地係一個優勢啦。調翻轉即係我哋都會知道，其實個 QC 個溝通係幾難嘅喎。調翻轉好多嘢都幾激氣下嗰陣時。 所以如果你依家會見到我哋嗰個產品，即係叫做唔可以話 100% 係 perfect， 或者都叫做都會有瑕疵，但係喺嗰度我哋覺得依家都做得都唔錯。咁喺嗰度我哋花咗好多好多人力物力去，我哋特登請啲 QC， 自己公司去請一啲 QC 去逐間廠去睇啊，或者叫做我哋去同一啲即係廠咧去了解翻究竟嗰、那個即係。QC 有幾緊要，同埋就係唔可以有啲咩大嘅差錯，因為我哋即係做咗咁耐咧，我哋會睇到就係、是、如果冇人睇咧，係兩樣嘢嚟嘅， 係冇錯，冇錯， 係可以，就算你有人睇都可以係兩樣嘢嚟嘅，咁所以嗰度其實係好痛苦嘅。 咁即係阿興就係要做呢個比較 佢會係幫有份睇咯，咁亦都其實某程度上我都要發揮我的作用，因為有時咧，可能連公司所有人講都唔聽啦，可能我要我去出聲，都要去講，咁所以即係我哋就我係一張黃牌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就阿興旗下都有一啲幫佢做一啲即係 project 嘅製作嘅同事，嗰啲咁就佢就會去睇啦。如果都唔得嘅，就要阿興出馬啦；如果都唔得嘅，就要我出馬咁樣。 咁阿興使唔使基本嘅鬥獸企業嚟？ 係啦，係。 咁我想問製作嗰度啊，咁阿興咁你又使唔使走去喺內地即係過夜啊？睇住佢哋生產期嗰陣日 日以繼夜喺度嘅咧？ 過夜其實都 應該要 試過兩次。 咁唔算多喎、 啊，其實咧，我哋咧就即係我補充一下，我哋咧其實就好，我哋就唔中意喺大陸過夜嘅，即係我哋 係啦。 咁所以咧，因為所以我哋咁多年咧都即係非必要咧。其實我哋有手指嘅過夜，其實都係得幾次嘅啫。咁我哋其實上去咧，或者公司嘅同事上去成。就日差唔多日日都有人同上去嘅，咁但係就即日來回， 即日來回， 因為唔慣啊，同埋即係要交人， 喂，好緊要，係呢個係。 但問翻 Howard 一樣嘢，頭先講到市場啦，點解係會幾開頭都 confirm 嘅，就係話行十二寸 figure 咧個 size？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機緣啦，因為那段時間啱啱就即係興一啲十二寸嘅，因為六十年代係興十二寸咁樣，咁跟住依家去到九十年代尾又興翻十二寸，咁發覺嗰個原來喺做即係等於好似芭比咁樣加啲 accessory 落去咧，係我哋可以生存嘅，因為我哋可以做啲衫啊，做啲件啊，我唔需要做成隻公仔咁樣開頭，咁所以。可以好簡單，亦都可以即係有走賺，可以個空間好大，我可以加啲嘢落去，我市場冇嘅，咁嗰度係一個即係可以俾到我哋立足嘅一個地方。 咁嚟緊我因為都有留意你哋嗰啲產品啦，咁其中一樣你哋都想話發展，即係繼續可能會發展緊嘅啦，就一比四嘅 figure， 即係其實點解？咦，再要 size 再大啲咧？點解？ 其實一比四嘅 figure 我哋係有搞緊嘅，不過咧即係其實一啲商業嘅考慮咧，因為有其他公司會去搞，咁其實點解其他公司會搞一比四咧？因為咧就攞佢哋想攞一啲。他們一比六拿不到的版權，所以就搞一些一比四，而我們就即其實是要即要都要拿住一個即 均衡回個世界， 均衡回或者叫做那個市場佔有率，我們要拿到一個 balance， 即生意啦、所以我們都會做，但其實你會看到那個比例呢，我們是做得都比較少，亦都你會看回即如果今年上年好像一比四就好來勢洶洶、這個是另外一個大潮流來的，但你看回今年出得一比四的有多少，其實因為個市場是不接受。 我成日都有个问题的，即当你出到一比四咁大的时候呢，你在香港的情况是其实真的有几多位摆。 没错没错。 这个即十二寸其实几 good 的，你无论展当是一个艺术品 show 出来又好，点都好。咁你睇落去details 位 ,ok, 你会睇得清楚，但又唔会太大易于收藏咁样。 而家就系个问题就系好似话一比六嗰架 Batman 车啦，即系宠物咁大只真 系。但唔系喎，有转转头喎，一比四嗰個 figure 咧，我覺得成個大嘅鐵甲萬豪朗膠咁大咧，其實我覺得佢哋講得啱，香港嘅特殊環境咧，真係想儲好難。但如果我哋嗰場會係 vehicle 咧，蝙蝠車咁大架咧，心痕 嘅喎。係㗎，所以其實一比六點解我哋即係都係釘死喺一比六嗰度？因為我哋發覺其實可以個空間做好多，即係就算你話啊唔好做啊，因為好大嘅飛船，但係普通嘅車啊或者。雖然是大，但都是可以做到的嘛。但你去到一比四就很難了，亦都你很難 collect 曬成個系列，呢個一個問題。但是翻翻轉頭，我哋覺得翻翻去製作上，製作上咧，其實我哋覺得一比四，譬如頭雕絲啊，或者嗰啲上色咧，佢哋覺得 welcome 嘅，佢哋覺得其實好易嘅啫。所以你譬如你睇過，有啲人就話啦，即係點解啊一比四好似靚過一比六或者點樣？如果製作上你就去做一隻咁細嘅頭同一個咁大嘅頭，將啲或者啲上色啊或者啲雕刻，其實易足好多。咁所以你或者你睇到我哋最近做嗰隻啊變形合衣咧，其實個頭一比四，你會覺得好精彩，精彩咗好多。咁因為嗰個面積多，咁我哋可以上色，我啲嘢可以 即 係 detail 仲做多啲。 好易做啊，易做啊，易做好多啊！ 唔係你等於我哋砌模型一樣啫嘛，即係你 whatever 你攞只大嘅砌上色噴油，你易好多，但你攞細嘅時候勁難噶嘛， 係啊， 一樣道理。但問翻後一樣嘢嘅係，好啦，其實你點去攞到啲所謂外國版權而攞翻嚟香港做咧？ 其實要揾一啲即係走正面啦，又係，因為如果你話喺香港去攞版權咧，其實就。 在譬如講緊七八年之前咧，其實係一啲即係天方夜談，因為攞嗰個都唔知道，或者叫做雖然佢話係佢代表某電影公司嘅，咁但係其實，誒你攞咩啊？玩具版權咩玩具咧？咩版權咧？或者叫做係咪就印落去個 T 恤嗰度就係做一啲咁嘅商品？ 因為冇做過， 冇做過，或者佢哋冇依一樣嘢，或者叫做再問深啲，佢哋就會話啊，好簡單啊，外國話俾我哋聽，佢哋唔會俾你哋嘅，因為咧應該係美國，應該係美國同埋日本去做呢啲玩具啊嘛。香港我哋未聽過，香港只係做一啲即係OEM， 即係你代客代 加工， 係加工嘅生產。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唔係喎，其實我做落即係當時我哋已經即係有一個基礎喺度，咁我哋覺得可以咁做嘅喎、哦，如果我哋做咗出嚟，可能有化學作用喎、哦，咁所以我哋就 但係點樣令佢信任你，俾第一張合約你咧？ 我哋其實就由一啲簡單啲嘅版權去攞咗先啦，就係、是、譬如做一啲，譬如因為我當時已經同日本去做緊一啲生意，咁所以就攞咗一啲阿桐木啊或者阿桂純博士去做，咁跟住就再我攞譬如。第一個荷里活嘅 AVP 嘅 license 其實唔係透過香港，我係透過日本嘅朋友去幫我去做嘅，去攞呢個版權嘅。咁亦都要佢要同我哋講就係、是，如果你要攞呢個版權咧，唔可以話係 action figure 咯，你係要攞嚟做模型啊。模型咁點搞啊？係啊，即係模型就係、是即係要你唔可以黐曬，唔可以成隻。成隻完成品咯，咁但係即係當時我哋就都，你只要有一個即係信念或者你又係我好 hungry， 我一定要攞到呢個嚟做，咁咧你點你都可以完成到，咁我咪拆散佢咯。但係我全部嘅嘢係噴曬嘅，所有嘢係只不過你裝嵌翻就得㗎啦。咁雖然係煩咗少少，但係起碼都叫做係一隻即係。個客搞完之後都係一隻成品嚟，咁結果我哋就做咗呢一樣嘢啦。咁當時我哋做咗一隻 Predator， 咁啊脱戰士，咁我自己好鍾意啦。咁所以我就一定要做一隻即係好正嘅，即係啲頭髮一定要係獨立去 分組， 可以揈下揈下嘅。咁嗰樣嘢，所有啲面具啊、啲甲係全部甩得，個網係可以即係著上去。嗰陣時係冇呢一樣嘢，咁所以一出咗嚟之後，咁跟住就。即係業界嗰開始就留意啦，咁就慢慢就即係我哋一路嘅技術啊，或者我哋跟住就揾到一啲譬如 Joseph 啊我哋又揾到韓國一啲師傅啊，去慢慢 team up， 令到嗰個質素去即係一路去升，而又慢慢又攞到一啲另外一啲版權，再慢慢做到就俾多啲人認識 Hot Toys， 咁到依家咯，就係、 是、咁。即係話你就係先用你嘅技術去讓人哋即係。知道我哋係做得到， 係一定 願意簽個版權俾你。 一定啊，因為 睇唔起香港啊， 其實冇錯，去到邊度其實都睇唔起。譬如好似講蝙蝠俠咁樣，我哋或者叫做做，我哋想做Begins 或者嗰陣時候做 Dark Knight， 咁就你都知道一定好紅，或者各間間都搶。我哋同緊日本去爭啦，有啲公司咁跟住美國嗰邊就華納就問我哋。我睇到你哋會做 figure 喎、哦，咁但你哋又話你哋會做架蝙蝠車喎、哦，咁佢已經即係當面同我講，我唔信你哋做咗架蝙蝠車，即係咁有啲尷尬嘅，其實即係嗰啲位咁，唉，你唔信，因為嗰個感覺係你哋係大陸，你哋係中國人，即係嗰個感覺係我做咗咁耐，我有一個咁嘅開頭有個俾人哋有個感覺啊，就係你係大。中國公司，中國公司一直係做翻版， 即係未到呢個水平， 係啦，或者未做呢個水平。 係水平啊，定係話你真係老實咧？ 其實就算你未，佢未見到你任何嘢，或者叫開頭同你去傾咧，或者佢唔知道你嘅底韻或者點咧，佢都會覺得你哋即係通常都係做翻版嘅啫，即係講呢啲嘢都係得個講字。咁呢個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幾在意嘅，咁所以我就即刻俾一啲我其實做過一啲，譬如 Power Loader 或者做過一啲。比較大件少少咁，當然冇嗰架蝙蝠車咁大啦。咁跟住我哋話，我哋係有能力去做到嘅。咁跟住佢最後就半信半疑，咁就簽埋俾我哋去做。咁跟住當然我哋攞到呢張牌，咁跟住就哇，即係 真係做咗架蝙蝠車俾佢囉。咁當然就即係依家冇嘢好講啦，咁就即係即係好開心添囉。即係我哋話我哋做乜嘢佢都覺得我哋做到。係囉。即係所以有一樣嘢就係更加，如果你要同佢哋去傾，要俾個印象佢哋係我哋即係唔係做翻版，唔係做一啲即係玩玩下，或者即係即係同你即係齋噏。 系， 即系氹到你眉飞色舞。我哋 唔系，即系讲到尾都系嗰句啦，即系真实力同埋一个唔好呃人，用心用力，就一定要做得到出嚟。 因为 都要技术嘅，即系好高技术 先有添啦。而家佢系冇对我哋冇咗个信心。 通常我哋即系我哋做咗咁耐，我哋自己嗰、那个即系行法咧，就系、是、我哋唔中意自吹自擂，或者叫做我哋唔讲我哋啊呢只有几辛苦去做啊点样。其實我哋就係、是、你知道坊間有好多公司會講啊，我要用啲咩更新技術啊，或者我又做咗啲乜嘢咩，或者點靚啊？喂，嗰啲唔係要係你唔可以出住你把口去講，其實係要俾客去感受，即係我講冇用㗎。 我哋要口碑啦， 你要買或者叫做你，我哋其實係更加重要嘅，想一樣嘢，花幾多時間其實或者點樣去做其實。講冇用嘅，你買咗你自己去諗，反而你睇到或者你感受到我哋嗰個認真咧，你講翻俾我哋聽，我哋就好開心。即係講嗰啲，我哋就覺得冇用，係咯。 但最後問翻 Howard 一樣嘢先啦。喺你揀即係可能一啲 license 上，點解會調翻轉嘅係你主要都係揀翻喺美國嗰方面，而唔著手喺日漫嗰度揀，係你自己個人中意定係話個市場係？易啲啊！ 其實我都係自己個人嘅喜好嘅，因為始終即係 CI 做啊，或者所有啲 action figure 嘅嘢，其實都係美系嗰度嚟嘅。咁我亦都即係我自己好中意 Star Wars， 亦都即係伴住我成長嘅，都係荷里活嘅電影。咁當然有日系嘅漫畫或者嗰啲卡通。咁但係即係。如果相對起嚟，即係依家當然就荷里活嘅 figure 就好賣啲啦。咁但日係因為日本人有一個即係心態，就係我哋會俾翻日本公司嘅。咁所以咧，雖然我喺日本都有個即係叫分部，都有人幫我去 handle 一啲日本嘅 license， 但係佢哋就通常都會俾翻日本公司，即係咁就呢個係佢哋即係嘅民族性，咁所以就我哋都唔強求，因為始終其實就算攞到咧，有時都未必賣得好好咁樣。 係， 好嚟到呢一度啦，我哋第一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完啦。不過咧，Howard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譬如。怎樣用真誠啊技術去做一隻靚嘅公仔啦，但係佢講咗一樣嘢好緊要喎，原來呢揀角係好緊要㗎喎，即係佢唔會揀一個角色，而呢個角色嘅成長啦到賣得啦 ,Hot Toys 嘅招牌啦都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下一節呢就去問一問啊 Howard 呢點樣去揀一啲好嘅產品變成好嘅角色啦或者好嘅版權去變成自己嘅產品而令到大家都咁高興㗎好嘛。 好啊 ,OK。